们谁又挡得住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是是非非，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开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给你一颗心去盼的。谁在纳闷？谁在快乐？谁来受生老病死忧？为谁来成佛？身如泡沫，如何寄托？情缘如电，如何何去探索？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，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。明知是梦，却依然那样投入。光阴无情的巨轮，谁又挡得住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是是非非，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开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给你一颗心去盼渡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是是非非，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给你一颗心去盼渡。 Oh, 嘿，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！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横笛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奇汽车、八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，与你不见不散。 生活与梦想随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接下来是三河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那安全带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% 以上，所以呢，交警部门也是提示，驾乘汽车出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，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因为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这里是品飞零三三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继续来听好歌。 放肆的大声叫，我快要融化掉，心狂飙，甜蜜正在持续燃烧。And baby, all my candy kisses, I give them to you. Oh, 我的爱为你发烧。世界地动天摇 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我的心为 前的你知道17岁和27岁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？17岁的你感受到了一点点喜欢，就会去相信这份感情和眼前的人，并且无所谓的付出。可是27岁的你哪怕感受到了很强烈的感情，也无法完全相信这份感情，即使想要全身心投入，骨子当中可能还会有所抵触，对不对？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，你从来没有这样多情，花静静躺在桌上，水静静流向四方，墙子也桌上，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地方。最喜欢散步了哦，我的你也不是拖延，也不是着急，从不学习哪里去，从不走向哪里去，不清晰有清晰，我们曾就这样离开了决定。哦，每次醒来都有怀疑，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才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，不能离开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。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再愿意徘徊。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。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。我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，不能依赖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。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每一次我醒来，在旷野中，那么不知所措，等待。 你

找自己。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地板里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 知道吗？其实任何一件事儿都是从一个决心、一颗种子开始的。不管多远的路也能走到尽头，不管多深的痛苦也会有结束的一天。背负明天的希望，在每一个痛并快乐的日子里才能够走得更加坚强。怀揣未来的梦想，在每一个平凡而不平淡的日子当中才会笑得更加灿烂。你说呢？ 时间仁慈的倾诉，那些孤独像那轻盈的脚步起伏，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，有没有分出胜负？ 招募令到 FM 一

在一起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有喜有悲呢，才是人生；有苦有甜，才是生活。无论是繁华还是苍凉，看过了风景，就不要太留恋。毕竟你不前行，生活还是要前行的。再大的伤痛，睡一觉就把它给忘了。背着昨天去追赶明天，会累坏每一个当下。边走边忘，才能够感受到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幸福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说烦恼不过夜，健忘才幸福。你说呢？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变成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喜欢这样跟着你，即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

悄悄滑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。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儿时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。流浪在夜空，流浪时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你的远方，同行的泪水藏在你身上，一句完美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万年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听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和同桌之间的故事。这时候看到蓝小子说，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男同桌比较多，因为以前呢我不爱讲话，老师总是把我和调皮的男孩放在一起，希望这样可以让调皮的孩子安静点，因为我上课不讲话。到了高中的时候呢，老师依然抱着这样的目的把我放在两个男孩中间，结果变成了我们三个人讲话。因为老师没有发现我后来变得爱讲话了，说直接点就是变调皮了。我觉得变爱讲话或者是变调皮，可能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必经一个阶段，青春期叛逆期，对不对？ 梦想近在眼前， 今天新鲜改变自己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热度爱每天，注定了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起点，无所谓管它缺不缺陷，让日子踩到一点，在心里现在简单，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起点。 我七十二变， 今天新鲜改变你早前， 美丽极限太漂亮，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